所以还能有勇气读到底，就是希望至少可以知道杀死我父亲那个人的名字。阁下，阁下。他转向弗兰提喊道，看在老天的面上，想想办法，想一个办法来使我知道吧。 是的，诺铁用眼睛回答。 哦，小姐，小姐，弗兰士喊道，您的祖父说他能够指出那个人，帮助我，帮帮我吧。 诺铁望着那本字典，弗兰士带着一种神经质的颤抖把字拿过来，把字母接连背下来，一直背到 M。 背到那个字母，老人表示说，是的， M。 弗兰士说，于是他用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移下去，但诺铁对每一个字都回答一个否定的表示。弗兰提把他的头藏在自己的双手里，最后弗兰士直到我那个字。是的，老人用眼睛表示。 你， 弗兰士喊道，他的头发直竖起来，你， 诺铁先生，是你杀死了我的父亲。 是的，诺铁用威严的目光盯住那个青年答道。弗兰士无力地倒在了一张椅子上，威尔夫打开门逃走了，因为他的脑子里已经起了一个念头，竟想消灭那个老人心里残余的一点生命。这时老卡法尔康的先生已经回去了，不是回到奥地利皇帝陛下的军队里去服役，而是回到卢卡的澡堂赌桌上，因为他本来就是那儿最忠贞不渝的信徒之一。他把这次出门旅行以庄严的态度扮演一个父亲所得的报酬花得一干二净。在他离开的时候，他把所有的证明文件都交给了安德里先生，证明安德里的确是巴特罗缪侯爵和奥利弗·高塞奈利侯爵小姐的儿子。巴黎社交界本来极其愿意接待外国人，而且并不按照他们真正的身份对待他们，而是以他们所希望的身份对待他们。所以安德里先生现在已经很顺利地打入了社交界，而且一个青年人在巴黎所需要的条件是什么呢？只要他的法语能过得去，只要他的仪表美好，只要他是一个很好的赌客，而且用现款付赌账，那就得了。这些条件对外国人和法国人实在并无二致，所以在两个星期之内，安德里已经得到一个非常称心的地位，他被人称为子爵阁下，据说他每年有5万里尔的收益，大家又常常谈到他的父亲有一笔极大的财富埋藏在塞拉维柴的采石场里。关于最后这一点，最初人们谈到的时候还不曾把它当作事实，但后来有一位学者宣布说他曾看见过那些采石场，他的话给那个截止那时为止多少还有点怀疑的话题增加了很大的确实性，给他披上了一件现实的外衣。这就是我们以前说过的巴黎社交界当时的情形。有一天傍晚，基督山伯爵去拜访邓格拉斯先生，邓格拉斯先生出去了，但男爵夫人请伯爵进去，他接受了那个邀请。自从阿多尔的那次晚餐以及后来接着发生的那些事件出现以来，邓格拉斯夫人每次听仆人来通报基督山伯爵的名字，总不免要打一个神经质的寒颤。假如他不来， 那种痛苦的心绪就变得非常紧张。假如他来了，那么他那高贵的面貌，他那明亮的眼睛，他那和蔼的态度，以及他那殷勤关切的态度，不久就驱散了邓格拉茨夫人一切恐惧的印象。在邓格拉茨夫人看来，一个态度这样亲切可爱的人是不可能对他存有坏心眼的，而且即使心术最邪恶的人，也只有在与他发生利害关系的时候才会起坏心，否则谁都不会平白无故地想起害人的念头。当基督山伯爵踏进那间我们过去说过的妇女会客室的时候，欧奇尼小姐正在那儿和卡凡尔康的先生一同欣赏几幅图画，他们看过以后就传给邓格拉斯夫人看。伯爵的拜访不久就产生了像往常一样的效果。仆人来通报的时候，邓格拉斯夫人虽然略微有一点仓皇失措，但她依旧带着笑容迎接伯爵。基督山伯爵在一瞥之下就把这整个场面收入眼底。邓格拉斯夫人斜靠在一张鸳鸯椅上，欧钦尼小姐坐在她的身边，卡凡尔康的则站着。卡凡尔康的一身黑衣，像歌德诗歌里的主角那样穿着黑漆皮鞋和镂花的白丝袜，一只相当好看的雪白的手插在他那浅色的头发里，头发中间有一颗钻石在闪闪发光。那是因为基督山伯爵曾加以劝告，但那个好虚荣的青年人却禁不住仍在他的小手指上戴一只钻戒。除了这个动作以外，他还时时地向邓格拉斯小姐投送勾魂摄魄的眼波和乞怜的叹息。邓格拉斯小姐还是老样子，冷漠、美丽和喜欢讽刺，那种眼光、那种叹息一次都不曾逃过她的眼睛和耳朵，但那种眼光和叹息可说是落到了思忆女神米纳法的盾牌上面。那面盾据某些哲学家的考证，曾几次保护了希腊女诗人萨弗尔的胸口。欧钦尼小姐冷淡地向基督山伯爵鞠了一躬，寒暄以后，她立刻托顾逃到她的书斋里。不久那儿就有两个愉快的声音随着钢琴的音律响亮地歌唱起来。基督山伯爵因此知道邓格拉斯小姐不愿意陪伴他和卡凡尔康的先生，而情愿和他的音乐教师罗西亚米莱小姐作伴。那时基督山伯爵一面和邓格拉斯夫人谈话，装出显然对谈话非常感兴趣的样子，一面却特别注意安德里卡凡尔康的先生那种怀念的神色，那种倾听他不敢进去的那扇门里面传来的音乐的态度，以及他那种倾慕的表示。银行家邓格拉斯不久就回来了，他的目光首先的确落在基督山伯爵身上，但其次就轮到安德里。至于他的妻子，他用某些丈夫对待他们妻子的那种态度向他鞠了一躬，但是那种态度未婚的男子是绝不能了解的，除非将来关于夫妇生活出版了一部非常广泛周到的法典。小姐们没有请您去和他们一起弹琴吗？邓格拉斯对安德里说。哎，没有，阁下。安德里叹了一口气回答，这声叹息比以前几次更明显了。邓格拉斯立刻向那扇门走去，把门打开。那两位青年小姐并排坐在钢琴前面的椅子上，他们互相伴奏，每个人用一只手，他们很喜欢这样练习，而且已合作得极其纯熟。 从那打开着的门口望进去，亚米勒小姐和欧钦尼小姐组成了一幅德国人非常看好的活画面。她多少有几分姿色，极其文雅，身材还算好，只是瘦了一点，大柳的卷发垂到她的脖子上，眼睛疲乏无神，据说她的胸部很弱，将来有一天会像克里蒙的小提琴中的安东尼那样死于歌唱。基督山向这间圣殿急速而好奇地瞥了一眼，他以前曾听到过许多关于亚米勒小姐的话，但看见她这却还是第一次。哦，银行家邓格拉斯对他的女儿说，把我们排斥了吗？于是他就领着安德里到书斋里去，而且不知究竟是碰巧或是故意，安德里进去以后，那扇门就成了个半掩的状态，所以从基督山伯爵或邓格拉斯夫人所坐的地方望过去，他们什么都看不到。但是因为有银行家邓格拉斯陪着安德里，邓格拉斯夫人也就不去注意他们了。基督山伯爵不久就听到了安德里的声音，在钢琴的伴奏下高唱一曲科西嘉的民歌。听到这种歌声，伯爵微笑起来，这歌声使他忘记了安德里，想起了贝尼泰多。邓格拉斯夫人则向基督山伯爵夸奖她丈夫的意志坚强，因为那天早晨他刚由于米兰的商业失败而损失了三四十万法郎。这种夸奖实在是应该的，因为要不是基督山伯爵从邓格拉斯夫人的嘴里听到这回事，或用那种他无所不知的方法去打听，单从邓格拉斯的脸上，基督山伯爵是不会怀疑到这一点的。哼，基督山想到，他开始隐晦他的损失了，一个月以前他还在大吹大擂。于是伯爵大声地说，哦，夫人，邓格拉斯先生非常能干，他不久就会在证券交易所里把各种损失都捞回来。 哼，我看你也存着一个错误的念头，像许多其他人一样。 邓格拉斯夫人说，什么念头？基督山伯爵说， 就是以为邓格拉斯先生做投机生意，而实际上他却从来不曾做过。 不错，夫人，我记得迪布雷先生告诉我，哦，且慢，他怎么了？我有三四天没有看到迪布雷先生了。 我也没有看见他。 邓格拉斯夫人极其镇定自若地说， 但您那句话还没有说完。 什么话？ 蒂布雷先生告诉您？ 哦，是的，他告诉我说，在投机上牺牲的是您。 我一度非常喜欢玩那一套，我承认。 邓格拉斯夫人说， 但是我现在不玩了。 那么您错了，夫人，命运是不可靠的。假如我是一个女人，而且有福气成为一位银行家的太太，则不论我对丈夫的命运多么信任，因为在投机事业上，您知道，那完全是运气好坏的问题。啊，我是说，不论我对丈夫的好运多么信任，还是要弄到一笔和他不发生关系的财产，即使得瞒着他有旁人经手，也在所不惜。邓格拉斯夫人虽极力自制，仍不禁红了一下脸。啊，基督山伯爵像是没有注意到他这种困惑的表情一样说，我听说昨天那不勒斯公债大涨特涨。 我没有那种公债，我从来不曾买过那种公债，不过我们关于金钱方面的事情实在是谈得太久了，伯爵，我们像是两个证券掮客了。你有没有听到命运之神在如何迫害那可怜的威尔夫一家人？ 什么事情？伯爵说， 显得什么都不知道。 省密勒侯爵到巴黎来的时候，启程不多几天就死了。侯爵夫人到巴黎来以后，不多几天也死了。您知道吗？ 是的，基督山说，我听说过那件事，但是，正如克劳迪斯对哈姆雷特所说的，这是一条自然定律。他们的父母死在他们的前头，他们哀悼他们的逝世，将来他们也要死在他们儿女的前头，于是又要轮到他们的儿女来哀悼他们了。 但事情并不仅止于此。 并不仅止于此。 不，他们的女儿本来要嫁给 弗兰什伊皮南先生，难道婚约破裂了吗？ 昨天早晨，看来弗兰氏已经谢绝了那种光荣。 真的？理由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哦，多奇怪，这种种不幸的事情，维尔福先生怎么受得了呢？ 他还不是照常像一个哲学家一样。 这时邓格拉斯独自回来了。 哎， 邓格拉斯夫人说， 你把卡夫尔康德先生丢给你的女儿了吗？ 啊，还有亚米莱小姐呢。邓格拉斯说，难道你以为她不是人吗？嗯。于是他转过去对基督山伯爵说，卡夫尔康德王子是一个很可爱的青年，对不对？嗯哼。但他真是一个王子吗？基督山伯爵说，我不能负责的答复。他们介绍我认识他父亲的时候，据说是一位侯爵，那么他应该是一位伯爵，但我想他似乎并不坚持要那个衔头。为什么？邓格拉斯说，假如他是一位王子，他就不应该不保持他的身份，每一个人都应该保持自己的权利，我不喜欢任何人否认他的出身。基督山伯爵微笑着说，呵呵，您纯粹是一个民主派。 但你看不出你自己的危险吗？ 邓格拉斯夫人说， 假如碰巧马瑟夫先生来了，他就会知道卡夫尔康德先生在那个房间里，而他虽然是欧契尼的未婚夫，却从来不曾许他进去过。 邓格拉斯答道，碰巧这两个字您说得很对。因为他极少到这儿来，假如真的来了，那才真是碰巧呢。 但他要是来了，看见那个青年和你的女儿在一起，他会不高兴啊。 他？您错了。阿尔佩先生可不会赏我们这个脸的，为他的未婚妻吃醋，他爱他还不够到那个程度呢。而且，他不高兴，我也不在乎。 可是，照我们现在这样的情形。 是的。你知道我们现在是怎么样的情形吗？嗯，在他母亲的舞会上，他只和欧钦尼跳过一次，而卡凡尔康德先生却跳了三次，阿尔佩却毫不理会。此时仆人通报阿尔佩马斯夫子爵来访。邓格拉斯夫人急忙站起来，想走到书斋里去。邓格拉斯制止住他，别去，他说。邓格拉斯夫人惊奇地望着他，基督山伯爵似乎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形。阿尔佩进来了，他打扮得非常漂亮，看来很高兴。他极有礼貌地对男爵夫人鞠了一躬，对邓格拉斯很熟识地鞠了一躬，对基督山伯爵则很亲热地鞠了一躬，然后又转向邓格拉斯夫人说，我可以问问邓格拉斯小姐好吗？啊，她很好。邓格拉斯急忙回答，她现在正在她的小客厅里和卡凡尔康德先生练习音乐。阿尔佩保持着他那种平静和漠不关心的态度，他或许感到气恼，但他知道基督山伯爵的眼光正盯着他。哈，卡凡尔康德先生有一个很好的男中音的嗓子，而欧钦尼小姐则是一个出色的女高音，而且她的钢琴又弹得像泰尔堡一样妙，那他们的合唱

带您自驾壮美滇藏线，融入藏区淳朴的日常，体验极致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情。5月19日出发，咨询电话400-606-1039。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欢迎你尝惊喜，坐弄一下车仙飘，红杏枝头春意浓，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扎沙眼，轿子上头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阿尔佩马瑟夫说，我可以向邓格拉斯小姐致敬吗？好，好像这件事情以前不曾提到过似的。哦，等一会儿。银行家邓格拉斯指住阿尔佩说，您听到那只可爱的小曲儿吗？啊，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啊，哈哈哈，好听得很呐，啊，哈哈，等一等，让他们唱完了吧。好妙妙啊啊！银行家邓格拉斯热情地喝彩。的确，阿尔佩说，妙得很。要想比卡法尔康的王子更懂得他祖国的歌曲，那是不可能的。王子，哦，是您说的对不对？但即使他现在还不是，将来也很容易达到的。这种事情在意大利不算稀奇。但且回到那两位可爱的音乐家身上来吧，您得款待我们一次，邓格拉斯先生。哦，别告诉他们来了一位新客人，要求他们再唱一曲歌。听歌须得躲到一小段距离以外才有趣儿，不被人看见，也不要看见人，因此那也就不会打扰歌者，使他可以自由自在地把他的灵魂全部奔放出来，让他的歌曲无拘无束地往来驰骋。阿尔佩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使邓格拉斯很气恼，他把基督山伯爵拖到一边，他说，您认为我们那位情人如何？他看来很冷淡，但您的话已经讲出口了。是的，当然了，我答应把我的女儿嫁给一个爱她的男子，而不是给一个不爱她的人。其实阿尔佩像卡凡尔康的那样有钱，我也不怎么高兴看到他娶我的女儿，因为他太骄傲了。哦，基督山伯爵说，或许我的偏爱已使我盲目，但我向您保证，阿尔佩马斯夫先生是个很可爱的青年，他一定能使恋爱很幸福，而且他迟早总会有点成就的，因为他的父亲地位很不错。哼，邓格拉斯说，那有什么可怀疑的？我是指过去那种贫贱的出身， 但一个父亲过去的生活并不影响他的儿子，那倒是真的。来，别固执了。一个月以前，您很希望结成那门亲事，您了解我，我难过死了。您是在我的家里遇到那个小卡凡尔康的，但关于他，我向您再说一遍，我可什么都不知道。但我却知道，您调查过了吗？那还需要调查吗？对方是怎么样的人物，不是一见就可以知道的吗？第一，他很有钱，那一点我可不能确定，但您对他负责的呀，负责5万里尔，小意思。他受过出色的教育，哼，这次可轮到基督山伯爵这样说了。哎，他是一个音乐家，所有意大利人都是音乐家。来，伯爵，您对那个青年人可不公平啊！啊，哼，我承认这件事是我很不高兴。您和阿尔佩马斯夫一家人的关系已那么悠久，我真不愿意看到卡凡尔康的这样插在中间。哎呀，邓格拉斯大笑起来，您真像一个清教徒，那种事情是天天都有的。但您不能就这样毁约，马斯夫一家人都指望结成这门亲事呢。真的？当然。那么让他们来说明白吧，您可以给他的父亲一个暗示，您跟他那家人的关系是这样的密切。我这一点您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哦，他们的舞会上就够明显的了。 哦，伯爵夫人，那瞧不起人的梅西迪斯，那傲慢的加泰兰人，他不是挽着您的胳膊领您到花园的幽静里去散了半个钟头的步吗？可是他平常即使对相识很久的老朋友也是不轻易开口的，你愿不愿意负责跟那做父亲的说一说？愿意之至，假如你希望的话。但这一次得把事情明确地弄明白了。假如他要我的女儿，让他把日期决定了，把他的条件宣布出来。总之，我们或是互相谅解，或是索性吵一架。您懂了吧？别再拖延。是的，阁下，那方面我待您留心就是了。哈，我并不是说很愉快的在等待他，但我的确在等待他。您知道，一个银行家必须是他诺言的奴隶。唉，于是邓格拉斯就像半个小时以前卡凡尔康的先生那样叹了一口气。 好，妙妙啊！ 阿尔佩马瑟夫模仿那位银行家的喝彩，因为这时正巧一曲告终。邓格拉斯开始怀疑地望着阿尔佩马瑟夫，这时忽然有一个人过来向他低声讲了几句话。我就来。邓格拉斯对基督山伯爵说，等一等我，我或许有一件事情要跟您说。邓格拉斯夫人趁她丈夫出去的时候，把她女儿的书斋的门推开。卡凡尔康的先生本来和欧钦尼小姐一同坐在钢琴前面，这时就像一只弹簧似的惊跳起来。阿尔佩含笑向邓格拉斯小姐鞠了一躬，邓格拉斯小姐神色毫不慌乱，用她往常那种冷淡的态度还了阿尔佩一个礼。卡凡尔康的显得很狼狈，他向阿尔佩马瑟夫鞠躬，阿尔佩马瑟夫则尽量以最不客气的神色答复他。然后阿尔佩就开始称赞邓格拉斯小姐的歌喉，并且说在他听到刚才邓格拉斯小姐所唱的歌以后，他很后悔昨天晚上不能来参加。卡凡尔康的感到独自站在一旁很无趣，就转身去和基督山伯爵讲话。 来， 邓格拉斯夫人说， 别再唱歌和恭维了，我们去喝茶吧。来，露西， 邓格拉斯小姐对她的朋友说。他们走进隔壁的客厅里， 茶已经准备好了。他们按照英国人的规矩和好糖，把茶匙留在他们的杯子里。正当开始要喝的时候，门又开了。邓格拉斯带着显然很激动的神色走进来。基多山伯爵尤其注意到他这种神色，就用眼光要求邓格拉斯解释。啊，我派到希腊去打听消息的人回来了。邓格拉斯说，哦，原来您就是为了那件事出去的。 是的。 哦，国王奥兔可好吗？阿尔佩用很轻松的口吻问道。邓格拉斯并不回答，只是又向阿尔佩投过去一个怀疑的眼光。基督山伯爵撇过头去，掩饰他脸上怜悯的表情，但那种表情一瞬间就过去了。阿尔佩对伯爵说， 我们一同回去好不好？ 基督山伯爵回答，好，只要您高兴。阿尔佩不懂银行家邓格拉斯那种眼光是什么意思，就转过去问基督山伯爵，他说，您看到他望我的那种样子了吗？基督山伯爵当然懂得十分清楚。 是的， 伯爵说，但您以为他的眼光里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我的确这样想。他所谓希腊来的消息是指什么呢？ 我怎么能告诉您呢？ 因为我以为您有情报员派到那个国家的。 基督山伯爵含有特殊意义的微笑了一下。 哦，别说了，他来了。 我去恭维邓格拉斯小姐的首饰，让他的父亲跟您谈话。假如您必须恭维他，最好还是恭维他的嗓子吧。基督山伯爵说， 不，那是人人都会说的。 哦，我亲爱的阿尔佩子爵，您未免鲁莽的太可怕了。阿尔佩含着笑向欧琴尼走过去。这时候邓格拉斯把嘴巴凑到基督山伯爵的耳朵上，您的忠告妙极了，他说，在夫南和亚尼娜那两个名字的后面果然包藏着一段可怕的历史。真的？基督山伯爵说， 是的，我可以把一切都告诉您，但把那个年轻人带走吧，他在我这儿我有点受不了了。 他和我一同走，要我叫他的父亲来看您吗？ 现在更需要了。 好极了。基督山伯爵向阿尔佩做了一个表示，他们向夫人和小姐鞠躬告辞。阿尔佩对于邓格拉斯小姐那种轻视的态度完全不在乎。基督山伯爵重新忠告邓格拉斯夫人，向他暗示一位银行家的太太应该对前途做如何审慎的打算。卡凡尔康的先生恢复了他原来的姿态。伯爵的马车刚奔到街道上的拐角上，阿尔佩突然转身向伯爵高声大笑起来。的确，他笑得这样大声，似乎像是勉强做出来的。 喂，他说，当查理九世在圣巴托罗缪日进行大屠杀以后，曾向凯瑟琳梅蒂奇问过一句话，我现在也要用那句话来问您，我那个小角色扮演得如何啊？ 您指的是哪一件事？基督山问。 只在邓格拉斯先生家里对付我那个敌手的态度啊。 什么敌手？哈，问得妙，什么敌手？哎， 您的被保护人安德里·卡凡尔康的先生啊。 啊，请您别开玩笑，子爵，安德里先生并不是我的被保护人，至少在他和邓格拉斯先生的关系上没有这种情形。 哼，假如那个青年人真的在那方面要求您帮助的时候您不帮他，就得招怨了。 但幸而对手是我，他可以不必做那种请求。什么？您以为他在做求婚的准备吗？ 那一点我可以确定啊。 他对邓格拉斯小姐讲话的时候，那种色眯眯的眼光和娇柔造作的语调，充分说明了他的企图。他显然是向那骄傲的欧奇尼求婚。 那有什么关系？只要他们喜欢的是您。 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亲爱的伯爵，正巧相反，我是腹背受敌。 腹背受敌， 的确如此。欧奇尼小姐难得和我搭腔，而她的挚友亚米勒小姐就根本不跟我讲话。 但她的父亲非常敬重您，基督山说。 他？哦，不，他在我的心上刺了1000刀。哦，我承认，那只是眼杯巨石所用的武器，他不会刺伤人，刀尖会缩回到刀柄里去。可是他却相信，那是能够致命的真刀呢。 嫉妒就是爱情， 不错，但是我并不嫉妒。 他却在嫉妒。 嫉妒谁？嫉妒迪布雷吗？ 不，嫉妒您。 嫉妒我？我可以来打个赌，不用一个星期，我就要被拒之门外了。 您错了，我亲爱的子爵。 那么，请加以证明。 您希望我证明给您看吗？ 是的。 好，我现在受托，要竭力设法使马斯夫伯爵去和登格拉斯男爵把事情确定地安排一下。 谁委托您的？ 男爵本人。 哦？阿尔佩尽量用最谄谀的口吻说，您当然不愿意做那种差事了。我亲爱的伯爵， 我当然要做，阿尔佩，因为我已经答应了。 哎，哎呀， 阿尔佩叹了一口气说， 看来您是决定要我结婚了。 我决定要设法不论在什么事情上都和每一个人保持友好的关系，基督山伯爵说。但说到迪布雷，我近来怎么没有在男爵家里看到他呢？ 哦，吵了一次架。 什么？跟男爵夫人吗？ 不，跟男爵。 难道他觉察到了什么吗？ 哦，这句话倒问得很幽默。 你以为他起了疑心吗？基督山很天真地问。 您是从哪儿来的呀？啊，我亲爱的伯爵。 阿尔佩说，从刚果来的，假如您爱那样说的话。 一个比刚果还要远的地方吧。 但我怎么知道巴黎人做丈夫的作风呢？ 哦，亲爱的伯爵，天下的丈夫大概到处都是一样的吧。任何国家的一个丈夫都可以做全人类的好标本。 那么邓格拉斯和迪布雷之间有什么可争吵的呢？ 他们似乎很能谅解呀。 基督山又用那种天真的口吻说， 啊，您现在想来打听阿塞斯的秘仪了。哦，可惜我不是个中人。当安德里卡法尔康的先生成为那个家庭的一份子的时候，您可以拿这个问题去问他。 马车这时停止了。基督山伯爵说，我们到了。好，现在才10:30，进去坐坐吧。 愿意之至。 我的马车可以送您回去的。 啊，不，谢谢您，我吩咐叫我的车子跟着来的。 哦，在哪儿？基督山一面说一面从马车里跨出来。 他们走进屋里，客厅里已灯烛辉煌。 他们走进去。 你给我们煮点茶，佩普斯汀， 伯爵说。 佩普斯汀不等客人回答，转身就走。2秒钟之内他又出现了，手里捧着一只装得整整齐齐的茶盘，像是我们在童话里读到的从地底下跳出来的食物一样。真的，亲爱的伯爵，马斯夫说，我崇拜您的倒不是在于您有钱，因为或许有人甚至比您更富有，也不仅是您的智慧，因为伯玛舍或许跟您差不多，而是在于您的仆人伺候您的那种方式，不用多讲话，一会儿一秒钟立刻可以办到，像是在您拉铃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猜到您想要的是什么东西了，而凡是您可能想要的东西都随时准备好似的。 您这番话倒或许是真的。他们知道我的习惯，譬如说，我来举一个例子给您。您在喝茶的时候喜欢做什么？好，我喜欢抽烟。基督山伯爵在铜锣上敲了一下，不到一秒钟，一扇暗门开了。阿里拿着两只长烟筒进来，烟筒上也装好上等的土耳其烟草，真神妙啊！阿尔佩说：“哦，不，这实在非常简单。”基督山伯爵答道：“阿里知道，我平常在喝茶或喝咖啡的时候总要抽烟。他知道我吩咐备茶，他也知道我带您一同回家。当我召唤他的时候，他懂得我为什么召唤他，而因为他本国都以烟筒待客，所以他拿了两只长烟筒，而不仅仅只拿一只。” 哈，您的解释当然很尽情理，但的确也只有您。哎，那是什么声音呢？于是阿尔佩马瑟夫把他的头侧向门口，门里传出一种像吉他的声音。 老实说，我亲爱的子爵，您今天晚上是命中注定要听音乐的。你刚才逃开邓格拉斯小姐的钢琴，却又遭到海蒂的乐琴的攻击。 海蒂，多可爱的一个名字呀！那么，除了在拜伦的诗里以外，世界上真有人叫海蒂这个名字吗？ 当然有。海蒂这个名字在法国非常罕见，但在阿尔巴尼亚和伊皮鲁斯却很普通。这个名字犹如你们称为纯洁、谦恭、天真，就像是你们巴黎人所谓的教名差不多。 哦，那可真可爱。 阿尔佩说， 要是我国的女人称为善良小姐、幽静小姐、慈爱小姐，那该多好听啊！啊，哎呀，试想啊，假如邓格拉斯小姐不叫克拉里曼里欧亲尼，而叫纯洁、谦恭、天真邓格拉斯小姐，那印在结婚请帖上该有多好啊！啊， 倾斜，伯爵说，别这样大声说笑，海蒂或许会听到的。 你以为他会不高兴吗？ 啊，不，当然不。伯爵带着一种倨傲的表情说：“ 那么，他是非常和善的了，是不是？” 那不叫和善，那是他的本分。一个奴隶不能侮辱他的主人。 哦，您现在自己又在开玩笑了吧？现在还有奴隶吗？ 当然了，因为海蒂就是我的奴隶。 真的，伯爵，您所有的一切都和旁人不同。基督山伯爵阁下的奴隶，诶，这在法国倒是一种爵位了。据您花钱的标准来算，这个职位至少得值10万埃居一年。 10万埃居，那个可怜的姑娘本来不值那个数目。她是生在珠宝堆里的，1001夜里所记载的那些财宝和他一比，就显得微乎其微了。 那么他一定是一位公主了？ 你猜对了，而且是他祖国最显赫的公主之一。 我本来也这样想的，但是这样显赫的一位公主怎么变成了一个奴隶呢？ 达翁苏斯那个暴君怎么会变成一个小学教师呢？那是战神的摆布，我亲爱的子爵，是造化弄人的结果。 他的姓名是一个秘密吗？ 对外界如此，但对您却不是，我亲爱的子爵。您是我的朋友，您不会传扬出去的。您愿不愿意？假如您答应不传扬出去。 哦，我凭我人格担保。 您知道亚尼那总督的身世吗？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英。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